量。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暂时正常，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康湖居。最后提返呢一个封路安排，喺茶果岭道因为有渠务工程，去旺角方向近油塘道嘅慢线仍然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系因为有渠务工程，茶果岭道去旺角方向近油塘道嘅慢线需要暂时封闭。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争分夺秒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打咗疫苗就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减少医护人员嘅沉重压力。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尼泊尔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Nepali. सरकारले सबै योग्य व्यक्तिहरूलाई COVID-19 खोप निशुल्क उपलब्ध गरिरहेको छ। उनीहरूले तोकिएका क्लिनिकहरू, अस्पतालहरू, मोबाइल खोप स्टेशनहरू वा सामुदायिक खोप केन्द्रहरू CVCsमा खोप लगाउन सक्छन्। खोप लगाउन चाहने इच्छुक व्यक्तिहरूले सकेसम्म चाँडो अपोइन्टमेन्ट लिनु पर्दछ। सोही दिनको टिकटहरू तोकिएका सीबीसीएसमा निश्चित योग्य व्यक्तिहरूलाई वितरण गरिनेछ। सरकार र विज्ञ समितिहरूले COVID-19 खोपको सुरक्षाको अनुगमन जारी राख्नेछन्। खोपले तपाईँको शरीरलाई रोग विरुद्ध राम्रोसँग लड्न मदत पुर्याउँदछ। म्युटेन्ट भाइरस स्ट्रेनबाट उत्पन्न हुने खतराबाट बस्नलाई तपाईँले जतिसक्दो चाँडो खोपको पहिलो र दोस्रो डोज लगाउनु पर्दछ। साथै सुरक्षा बढाउन खोपको तेस्रो डोज लगाउनु पर्छ। सामान्य जनजीवन पुनः सुचारू गर्न यो महत्वपूर्ण छ। अधिक जानकारीको लागि थिमेटिक वेबसाइट www.covidvaccine.gov.sk हेर्नुहोस्।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咦，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自己冲过终点线， 欢迎大家今日嚟到湾区生活一小时啊！我哋有请我哋嘅阿 O。 喂，唔使请嚟，系啊，请都嚟唔切啊！同你讲声早晨，同埋同听众讲声早晨啊！早晨啊 ，PC。 早晨啊，各位，早晨啊 O。 喂，今日咧，即系朝头早，大家精精神神咁啊！晏昼有波睇，港超联啊，开锣喎，系咪啊 ？PC， 喂，系啊，喂，依、這个真系好好嘅消息啊！香港电台咧，31同32台咧都会直播呢个港超联啊。 嗯，主要咧，我知道就系32台播多啲嘅咁样，因为有阵时31都会有好多唔同节目啦，32台咧就变咗咧，可以做啲即时 live 啊，咁啊，大家咧又可以睇下。好似打头阵嘅东方龙狮嘅第二场就系李文啦。嗱 ，PC， 我问下你啊，近排咧你啊踢波踢翻好多啦，有冇觉得本地足运都真系好值得支持？你会除咗做球员嘅身份，仲会入场去观看球赛啊 ？PC， 我一直都好想去入场入多啲嘅，即系第一件事就系因为其实喺个现场里面咧睇嘅睇足球啦，尤其是睇比赛咧，个气氛系完全唔一样嘅。 我記得咧，細個就同阿爸咧喺旺角場，咁啊食住薯條，咬住雞髀，咁啊睇咧嗰陣時左輪右李啊，左邊咧就李健和，右邊咧就歐偉倫咁樣啦，就係睇緊南華年代咁啊，屋企人都係南華陣嚟嘅，咁入到去嘅時候咧，個感覺咧係好熱鬧嘅， 真係鬧人嗰種鬧啊！你見到咧啲叔叔伯伯真係指住啲球員嚟鬧嘅，但係咧佢哋愛恨分明嘅。啊，踢得好嘅時候就鬧啦，咁啊好多助語詞嘅。咁啊爸細個同我講話，喂你唔好學嗰啲。咁但係咧一踢得好嘅時候咧，就會同佢講話，喂和仔，不枉阿叔支持咗你廿幾年啦，長長風雨不改嚟撐你，你係得嘅咁樣。咁我哋梗係講啲好嘅嘢啦。咁但係依家咧，足球嘅訓練嘅體制，特別係青訓嘅體制咧，其實就越嚟越出色嘅。 係， 你都感受過啦，同埋你都有講話，依家都踢翻波啦。咁啊，同啲有陣時都會有啲越早丙早踢嘅。我知道你感覺係點樣啊？ 哇！我直接可以有一個好好嘅感受，就係我感覺到自己真係老啦，即係唔落場都唔知道自己。哎，原來喺嗰個體能上啊，尤其是喺呼吸上面咧，都感覺到哎，真係唔得啦，係需要多做運動啦。原因是呢，其实可能在一个高强度的跑动的时候呢，可能你会发觉不够气啦，气喘啦等等的情况都有出现。同埋呢，这种不够气呢真是需要训练的。如果不是呢，其实对我们可能在足球场上面呢，其实都容易受伤的。 是认同啦，咁大家可以支持本地的足球运动啦。咁成日都在这个节目那里讲的啦，除了本地的足运呢要支持，其实嚟緊睇下有冇機會都多啲球員唔同去外流啦。嗱，講緊外流，除咗你話有啲球員可能好似歐陽耀聰咁樣，去咗日本踢波，跟住有啲咧就去咗葡萄牙嗰度試過咁樣啊，一仔嗰啲，咁更加阿安永佳又翻咗去內地嗰度啦，即係阿靚仔啊佳仔又翻咗踢中甲啦，我印象之中係中甲啦嘅球隊啦。咁其實越嚟越多港將咧翻到內地嗰度發展咧。一開始嘅時候，大家個評論都係兩極嘅。不過我自己真心覺得咧，其實足球嘅世界，足球嘅維度好大嘅。咁你去第二啲叫做組別高啲嘅地方啊，或者組別高啲嘅聯賽嗰度取經啊，吸收完之後，咁你再貢獻翻香港足球，其實我覺得都 OK 啊。同埋即係喺內地，其實好多勁人都偶爾都會上去內地啊，即係中超嗰度踢波。即係早幾年啊，幾多英超嗰啲球星，即係差唔多臨退役嗰幾年啊，啲人啊就係佢唔使做踢波嘅，佢負責簽波衫同埋賣波衫都賣到手軟啦。真係 我非常同意阿歐你咁講啊，因為其實除咗男足之外咧，女足咧都我知道有一啲嘅球員咧都已經簽咗去一啲英超嘅球會裏面啦，去受訓啦，甚至去比賽咁樣。同埋咧，最重要係佢哋喺唔同嘅地方裏面咧吸收咗唔同嘅一啲比賽經驗啊，或者佢哋了解咗嗰個訓練啦，甚至醫療系統之後咧，再翻嚟香港，如何可以提升翻本地足球嘅實力啦？甚至佢哋點樣去教育翻未來我哋下一代嘅一啲青年，令到佢哋喺呢個體育嘅運動裏面咧，再進一步，我覺得先係最重要嘅。 係啊，嗱，今年咧港超聯咧幫大家揾翻啲資料，有兩三代如好值得期待嘅。第一隊咧就係深水埗啦，地區足球成日都話要發展噶啦，咁大家都有睇啦，其實。深水埗即係大家一諗就諗到啊，飲飲食食啊，咁或者係一啲比較負面啲嘅嘢，就是、啊多劏房啊，或者可能多少少吸毒人啊咁樣類似嗰啲啦。咁但係依家咧，深水埗就正正即係有一個光明嘅面向，就係、是、哇對足球隊可以睇到港超聯啊，都真係唔講得少，搞到咧啊我咧雖然揸住大角嘴啊，都想買翻件深水埗嘅球衣咧。嚟支持一下深水埗呢一隊波，咁另外有一隊咧，就我估 PC 你都會支持啊，就係阿霍啟山啦，咁跌出嚟搞嗰隊啦，係咪？咁啊有嗰隊足球都好似係加盟咗呢、這個港超聯嘅，咁啊大家又可以睇睇啦，究竟啊，即係可唔可以推動足運？除咗有啲叫做有實力人士啦去支持之外啦，咁其實。即係作為觀眾，我同你啦，買件波衫啊，可能買個應援團嗰啲貼紙，或者買張波飛入場支持，甚或乎你話喂乜都唔係喎，睇港台電視32喎，都係一種支持嘅方法嚟嘅。咁啊，希望即係 PC 下次踢波叫埋我啦，好唔好啊？ 一定啊！ 好啦， 好。Everybody want a fancy car, give me a fancy car, give me a brand new car. 谁是男神型号座驾？照化吗？会照完我似专家？求其你静静，发觉大众也不差。经典一 自我心水，新车全力支撑一次，全部复古新款路试开始，敢对上天心水，新车沿路慢慢测试，人为幸福终身变看真点。如念头怕太过急，如暂停怕会错失，如未能太快说不，还是再观察多次，谁是我心水，新车连拍种种心意。够 push， 极时尚内涵，好想带去打卡玩乐，随时来陪伴我。普通的韵味，新派的趣味，都一样细腻。豪华和细时间，逢撞和畅快感，容量还要计分，谁让我两眼震撼？谁是我心水？新车全力只选一次，全部复古新款路试开始。 生活一小时。 喂 ，PC， 嗱，头先讲完踢波啦，咁啊，踢波咧，我知道你咧就揸车去嘅，咁啊，当自己嘅车系医保间啦，咁啊，换波拨啊，换着 pad 啊，咁样啦。 犀利、啊，完全咁样俾你知道晒啲行程系点啦，咁细致嘅都知道嘅。 系你架车咁大，系咪先？我啲车仔又难搞啲啦，不过。讲开车咧，就想讲下咧。啊，近排睇到啲内地短视频咧，都见到湾区入边各个城市咧，真系叫做将呢个智慧城市咧极大化啦。咁啊，呢个都系文章咁样讲嘅。早前我哋喺呢个节目都有讲啦，佢哋有智慧车位啦，即系可以好似 transformer 咁样，即系一层一层咁样自己上咗个钢架，跟住个钢架咧就会帮你推升到去20楼，跟住就帮你泊好架车噶啦。呢啲就系自动泊车系统咯。咁、但系香港咧就好遥不可及嘅，对于呢个自动泊车系统，即系香港仲系有人手泊车啦、代客泊车啦，仲要有好多地狱停车场嘅。比方说咧。我上两个礼拜去做义工啊，即系任特做义工，咁喺西环嗰度做义工。 哇！ 咁 咧 搵到 呢个地方就知有几难拍啦。 跟住咧，我就喺旧时我整车个车厂上边有一个地方，哇！嗰、那个地方真系地狱到咧，即系地狱停车场。 系， 我想讲系你一上去嘅时候咧，你已经见到个墙身咧。是已经补了油的了、但补了油呢都有些新的痕迹下去还粒埋啊突埋这样。哇跟着走呢走我试过有一个弯呢四五手太先可以咬得到咬得到还要是薄的。你即是PC 你都是驾驶者你会好知道一样东西喂一扭太的时候有时候你视觉上个司机位觉得喂过到啦一定实食冇黐牙啦但有时都会嗨到㗎嘛啲头唇啦啲尾唇啦啲包围呀嗰啲位㗎嘛。你首先我想问一下你有冇试过呢一类咁嘅进退失据嘅情况呢喺停车场入面 我系冇试过。冇喎呢个事情对我嚟讲我好鍾意挑战呢一类型嘅难度㗎。 是 啊因为我其实呢你刚刚讲西环呢我都有啲同感嘅即係我都拍过西环几个停车场都面对同样嘅问题其实都了解啦因为可能旧区啦我哋以前呢可能嘅汽车呢就会细架啲啦即係冇咁长冇咁阔但近年呢可能越出嘅新嘅汽车呢就越嚟越阔啦越嚟越长啦咁相对地呢会可能你停咗喺个车位里面呢都发现喂点解你个车头突咗出嚟㗎或者你拍到已经成个车位敷晒喇喎。 咁就變咗喂，我開門都開唔到啊！咁大家都可能會諗，喂，而家嘅車位究竟點解會搞成咁噶？咁我哋都會再去留意，其實我哋有冇一個規例去講，個車位究竟應該有幾長幾闊咧？因為可能我哋講緊以前嘅車可以泊到，但係可能冇與時並進到啊！而家嗰個車位其實可能已經同而家嘅車完全都配合唔到啦。 政府車位就可以劃一咯，私人嗰啲就難搞啲啦。老老實實，即係你譬如一個私人屋苑，咁個發展商想點定就點定㗎啦，冇國際標準㗎嘛。即係尤其是係香港啲車咧，大小又個分差好大嘅，即係意思係，即係譬如你買架 smart car 啦，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或者再細啲嘅，即係可能。两个位嘅私家车咁样，你知我讲边架？喂，嗰架泊两架车都得啦，系咪先？即系咁，但系唔系，你有架嗰啲咁嘅农夫车咁样，哇！咁你个农夫车个尾叉都几劲抽下噶，系咪先？北美嗰啲农夫车，咁你梗系个头突晒出嚟啦。咁呢啲都系个车位嗰度考量之列。不过除咗讲车位之外咧，其实我就系想讲嗰啲智慧停车场、智慧泊车。唉，真係唔知何時何日呢先可以引入到嚟香港。因為呢 香港都有一個嘅其實而家咁就喺荃灣啦。 荃灣㗎嘛。但荃灣嗰個呢其實個使用率大家心知肚明啦，因為嗰個位呢就正正喺啲工業區附近啦。 冇錯。 使用率呢都唔差嘅，但係你大家尤其是駕駛者最想發生家喺啲旺啲嘅區域嗰度有啦，係咪先？即如果你旺啲嘅區域嗰度有嘅話呢，咁咪又可以叫做令到多啲驾驶者啊，多啲人可以受惠得到咯，咁样。咁呢个都系个方法或者个取态嚟嘅，试。 不过咧，啱啱讲到除咗泊车呢个话题之外咧，澳门咧有一个新嘅情况出现，就系咧我哋讲紧咧香港咧嚟紧会有港车北上啦，但系咧澳门已经实行咗呢个北上嘅情况啦，就系咧。系啦，佢哋咧可以咧无条件咁样咧去到横琴嗰度，即系揸架车去横琴啊！因为以往咧，我哋每一日咧，即系澳门过去横琴咧，每一日咧其实有10,000个 quota 嘅。咁呢一个咧就全面开放啦，咁就变咗咧，只需要咧你系九座或九座以下嘅非营运小客车咧，你就可以咧揸架车去到横琴啦。 咁啊，呢个都系希望疫情进一步退却啦。咁啊，要解封又解封啦，咁大家繼續互聯互通咧，咁就 very good 啦。咁啊，好啦，聽首歌啦，轉個頭翻嚟咧，再同 PC 啊，灣區生活一小時啦。 色转暗，我在驾车，夕阳在带引。沿途道别我接载过的爱人，我实在遗憾。如果都开心，但不懂握紧，相爱过难幸运，然后便明白心吻是深刻教训。谁有胆敢去冲动追一个梦旅人，粉身碎骨贪图幸福，双手也抖震，假使加速越线逆行，太过动魄惊心负累人。谁有甘心去牺牲街中拼命追寻，急弯转过后令平衡失去牵引，将一晚快乐当一生。余生都靠分，车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话：一直留意新冠疫情情况，为平衡学生的健康和学习需要，局方在开学之前会更新相关指引。他重申，新冠疫苗接种率非常重要，呼吁学生把握开学之前最后几日打针和做快测，减少去人多挤迫地方。如果单日确诊个案过万宗，当局会制定方案，包括检视疫苗接种率达到某个百分比，能够翻全日的措施是不是安全合适。蔡若莲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提到，如果疫情再严峻，可能会考虑其他因素，例如静态的乐团活动要将学生再分隔开一些，和家装隔板等。因应安心出行红黄码制度，蔡若莲说教师已经有疫苗通行证，但是学生没有，因此要靠学生的公德心，必须主动申报。被问到会不会有恢复全日面授课的方案，蔡若莲指小学生的自理能力相对弱，除了要视乎疫苗接种率，亦都要一并考虑校舍环境是不是适合。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医学院院长刘泽星说，政府要求明天起出席宴会人士需出示快速抗原测试阴性结果的措施属于好提议，当参与除口罩的高危活动时，在职人士当日快测阴性可减低病毒传播，甚至带病毒回家的风险。被问到现时是不是进入第六波疫情，刘泽星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无论是第五波延续抑或第六波疫情开始，最重要是不是可控。变异病毒株 BA.4 或5具免疫逃逸能力，传播力高，初步有关个案数字占整体四成几。他提到由 BA.4 或5引起出现并发症等的机会似乎较少，可能基于病毒本身，亦都可能因为新冠疫苗接种率高。他说现时病毒即时繁殖率每日缓慢上升，可能基于早前已经感染新冠病毒的市民现在抗体开始下降，对病毒的抵抗力减弱等有关。他强调儿童和长者接种率不高，呼吁市民尽快接种疫苗。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356宗新冠本土个案，包括250宗确诊和1106宗无症状感染，没有新增死亡和疑似病例。新增本土个案之中，海南有320宗，当中91宗是确诊。西藏本土有453宗个案，除了34宗是确诊，其余都是无症状感染。美国莫德纳公司起诉辉瑞和德国 BioNTech 公司，指他们研制的新冠疫苗侵犯莫德纳 mRNA 技术专利。莫德纳分别在美国和德国的地区法院提出诉讼，公司发表的声明说，莫德纳在2010年至2016年间就 mRNA 技术申请了专利。辉瑞和 BioNTech 研制的新冠疫苗在没有获得莫德纳的允许的情况之下复制了有关技术。辉瑞对有关诉讼感到惊讶，指辉瑞新冠疫苗使用的技术是由辉瑞和 BioNTech 共同研发，对于侵权指控将会坚决维护自身权益。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下周中后期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返啲隧道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都系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石涵道北过海暂时正常，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是挤塞，车龙仍然排到过去康湖居。

跟住你都震撼啦，你都震撼啦，呢、這个都未算震撼，你可能心谂，可能扮嘢啫，即系可能太多呢啲叫访问啊，揾个 management 帮佢 allocate 一下啲访问啫，谁不知我同你都错啦，我真系跌眼镜，佢签咗俾古老板。是真事啊，真事，真事。不过我好好好，咁我搵翻相关同事联络你啦。咁搞笑紧，咁啊好，咁啊好，即系唔系话医生明星化唔好，其实健康一定系今年或者过去几年嘅主调子啦。希望听紧收音机嘅听众朋友都身体健健康康，百毒不侵啦。 尤其是呢段时间啦，疫情可能比较严重啦，一路以嚟可能呢个新冠疫情里面都。我哋都留意，其實除咗西藥之外咧，中藥都大行其道噶，即係點樣去協助大家調理身體啊，或者點樣去抗病毒啊等等，都有呢啲情況嘅。咁近年咧喺呢個灣區咧，就接受咗咧招聘香港嘅註冊中醫師喺大灣區發展，咁所以咧讓到咧可能喺香港註冊嘅中醫咧有一條新嘅出路。咁點解又會咁樣做咧？好早前咧，我哋嘅盧寵茂啊局長啦，咁佢就。都有講到嘅，其實2025年咧，香港將會有佢自己嘅中醫院落成啊！咁就 咁啊，應該要有啦。 係啊， 多年啦，其實尤其是即係喺疫情期間，可能好多人去叫做疫情初起啊，或者調翻轉頭就係做過舒緩啊，或者緩解有陣時都會揾中醫去幫幫手嘅。咁所以即係有個需求喺度咯。其實都已經遲起步咯，會唔會啊 ？PC 我自己覺得都會啊。其實我但係咧，我都覺得我可能疫情裡面都唔係話完全唔係一個應該咁講，疫情係一個好好嘅機遇啦，令到大家會覺得其實中藥原來都可以幫到大家嘅。咁所以亦都透過中藥嘅調理啊，或者中藥嘅幫忙啊，令到大家可能喺，尤其是咧，我自己覺得中醫最幫到手係乜嘢咧？係正骨啊，即係一啲骨折啊等等嘅情況，其實我自己覺得比較用得着噶。 哦，咁啊，大家又即係都知道噶啦，細細個都睇開鐵打大嗰啲咧，都知道嗰個文化博大精深何在咁啊？唔緊要啦，中醫又有中醫嘅即係好處嘅，咁大家真係去支持下。同埋我知道咧喺 JUPIS 入面咧，即係大學聯招啊，揀讀中醫嘅人咧都係每年咁樣遞進嘅，每年咁樣遞進嘅，咁亦都多啲人進入去中醫嘅醫護界別啦。咁幾時可以中西並用做一啲醫院咧？其實內地嘅醫院就係中西並用嘅，可能中醫亦都唔會抗拒西藥嘅，咁啊西醫亦都唔會抗拒中醫嘅治療方法。其實說穿了，大家都係想個病人好啫，係咪先？咁所以即係推動翻個中醫嘅叫做科醫叫做學術啦，或者醫療啦嘅發展咧，我覺得都係超級有需要嘅。不過嗱，我問下 PC 啊，或者去睇中醫嘅時候咧，你有冇覺得睇中醫咧細個啫？依家當然好有系統噶啦，但係細個睇中醫咧，我記得有兩樣嘢好標誌性。第一咧就係、是、一入到去啦，佢就會把脈啦，跟住咧就叫你伸條脷出嚟啦，跟住咧就會可能摸下你個背脊啦，或者摸下你個心口啦，跟住咧就睇完噶咯，跟住就問你幾句嘢。咁我就覺得啊，點解佢可以咁快就知道我係？外感定还是系乜乜乜病嘅咧咁样？咁但系咧，中医第二样我记得嘅嘢咧，就系咧要翻屋企煲药。 嗯， 有时咧真系要攞药煲煲药嘅。咁但系依家咧就大家都系叫粉末化嗰啲药品，即系冲剂嚟噶嘛。依家睇中医冇人再煲，即系好少人会再煲药咯，系咪先？ 喂，我近年咧。即系近排都睇咗啲中医噶，即系调理一下身体啦。我自己都有你啱啱所说嘅同感啦。即系，我觉得把脉系一件好有趣嘅嘢，同埋咧，当佢放过嚟咧，手度把脉嘅时候，你有冇觉得特别温暖？即系 有啊，有啊， 即系嗰个情况。因为点解 你要睇中医？因为你病，手脚 紧张， 紧张咁 样。系啊，都好有趣嘅。同埋我自己可能透过睇中医嘅时候，都会了解佢哋都好相信西方嘅医学啦。即可能有部分嘅可能需要你去透过一啲西方，例如照 X-ray 啊，去照咗之后再对症下药咧，更加准确嘅。咁尤其是啱啱讲到嘅药粉咧，我觉得呢个真系最大嘅改变。 我哋以前係講緊，每一隻藥啊，中醫師都會需要寫，你要幾多錢啊？唔同嘅藥裡面，即係唔同嘅一啲中藥要落幾多錢啊？幾多啊？個數量幾多啊？等等嘅。但係而家就唔同啦，電子化，我需要用唔同嘅一啲已經成品咗嘅藥粉啦。即係其實咧，佢嗰啲藥粉唔係講緊每一個中藥嚟嘅，係講緊係已經提炼咗可能系几个中药加埋嘅一个叫药汤，可能系几种药汤沟埋俾你嘅一个剂量啦，就变成你嘅你要冲剂嘅一个成药啦，咁样。系啊，所以我觉得个改变好大。 系啊，即系希望就进一步帮助到更加多嘅病人啦。咁啊，病唔紧要嘅，最紧要药到病除啊吓，身体健健康康。听只歌翻嚟，转个头继续湾区生活一小时啊。 也许将要应付遗憾与伤害。 总给我照料陪伴与忍耐，但这后台为了什么习惯等待，风雨不改是什么，风雨不改、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咦，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喂 PC， 嗱，最后讲埋呢一个题目几得意嘅，咁嗱，今日几号啊？我问下你啊，礼拜六。 今日系27号。 27号，即系距离9月1号开学日咧，仲有几日啫。嗱，旧时咧27号呢啲咧，一系就暑假玩到尽，一系咧就疯狂喺屋企咧就做咩啊？暑期作业， 喂，今年好似冇乜暑期作业喎，我听闻。 唔系话，我听闻有好多、 哦。系咩？喂，好多学校都系得嗰两个礼拜假放， 两个礼拜唔使做啊！打风都要做啦，两个礼拜暑假唔使做功课，正所谓咩啊？暑期作业无间做啊嘛，系咪？跟住。跟住啲嗱，話説係咁嘅，上網睇到一則新聞咧，喺江蘇嘅，即係內地方面啦，咁啊話咧有個細路仔就已經做曬啲暑期作業㗎啦，咁啊幫阿媽看鋪頭，跟住咧看鋪頭嘅時候咧，咁啊做洗衣店嘅，跟住咧有個客人咧就一攞嘅時候咧，唔小心攞埋佢啲補充練習走，即係嗰啲暑期功課，跟住個小二嘅學生，即係佢讀小二嘅啫。个男童咧就悲叹去报章咁样，悲叹啊！唉，已经赶唔切再做啦，心很累咁样啦，即系就行晒口咁样啦。咁我哋喺旁边嘅食花生睇就笑话一则啦。咁啊，网民咧睇完有关嘅影片咧，好多都好同情个男仔嘅。我估 PC 你都系啊，系咪先？你细个有冇交齐暑期作业先？你讲。 我都好努力咁样去搵唔同嘅方法做好呢个暑期作业嘅。 好啊，几乖啊，见你。暑期功课咧最难系咩咧？阅读啊，即系阅读啊，reading report 啊。 系，我同意。 report 啊，叫乜嘢咧？中文？ 阅读理解。 唔系，阅读理解唔系咁嘅解法。reading report 即系阅读。 阅读报告。 报告啊， 系。 太叻啦！你谂到呢个字，因为我哋离开学校真系一个世纪咁耐噶啦嘛。咁咧，你真系要睇一本书啦。 有 时细，即系我同你都中意睇书啫。依家，但系旧时僆仔真系冇嗰个心机睇噶嘛。同埋咧，尽量想拣啲简单啲嘅书睇。 喂，唔系，我觉得阅读报告好 OK 喎。我真系阅读理解真系难搞喎。 阅读理解唔到啦，你就理解唔到 系啊，因为有秘诀噶嘛，阅读报告 系点样 咧？即系你会睇完本书后面有书，系啊，头尾有讲噶嘛啲嘢，咁大概你都会，同埋你睇完个目录，你大概估到其实本书讲咩噶嘛？ 系，我就通常如果呢啲阅读报告咧，英文嗰个咧就一定拣啲容易嘅书，容易嘅书咩叫容易嘅书咧？有啲书咧。reading 啊，即系旧时喺图书馆嗰只薄一啲嘅，跟住咧最好咧就系讲家庭元素嘅，因为家庭元素嗰啲咧，你 结果都系差唔多。 系啊，图书馆借得嗰啲咧，全部都系合家欢嘅，即系最后好似大台烧嘢食嗰啲咁样嘅， 咁咧你就算你冇睇晒都容易吹啊嘛。 我覺得今集真係好緊要啊！歐達教大家點樣去揾一個適合嘅書做功課。 係啊，你而家得翻幾日，我依啲急扶危係要出動噶啦。但係咧，我真睇咧就睇啲難啲嘅，有啲同學嗱，我讀男校啦，我知道有啲女校咧要睇啲好勁嘅書，譬如當年咧要睇 Harry Potter 嘅英文版啊 ，Twilight 嘅英文版啊，咁先代表哇，你睇我識幾多嘢，厚揼揼嘅書我都睇得曬啊，咁樣噶嘛。咁但系我哋就冇嘅，即系咁意嘅啫。睇书呢家嘢就系咁样咯。 不过近年咧，互联网嘅世界出现咗之后咧，我相信大家喺做呢一类型嘅功课咧，都系容易咗嘅。咁我自己咧，通常揾咩咧？你最好揾啲十大好书出嚟啦。因为点解啊？多人评论过嘛，咁你就可以容易啲去睇翻哦。其实嗰个故仔系点样啦？个故事发生条线又系点样？甚至 我哋成长个年代咧，都几多呢啲十大好书作家，何止啊？ 系咪 阿龙啊？有一个阿龙啊，龙口嘅龙啊，好似都系写啲儿童读物咧，写得好出色嘅咁样咯，系啊。呢啲都应该系我哋成长嘅点滴嚟噶啦。依家啲细路仔 暑假前夕即系完啦，即系临完之前咧，其实我印象中我每一年咧，即系以前细个啊，都特别期待一个节目噶。 系咩啊？睇萤火虫 系一个儿歌金曲嘅颁奖礼。 哦，依家冇啦。 系以前真系好期待，同埋以前我自己觉得啲儿歌咧。 是 佢真係带住你会去 真嘅 係啊， 成长啊，带住你成长，带住你即係同埋好朗朗上口㗎。 係啊， 仔呢嗰啲情怀就係、是、即係可能等车嘅时候呢你就哼歌 囉。同埋你会听下虫虫姐姐啊嗰啲歌㗎嘛，都会。 係啊，哇你暴露年龄係喎，陈同龄係你嗰个年代。我仲諗住我想讲自己系听姜涛大添，哦唔得啦，系啊唔得啦，系啊咁啊，希望大家开开心心啦，礼拜六听首好歌，咁啊完结今日节目啊， 同埋今晚记住一齐追住港台31、32啊，六点钟开波。